我的使命是为爱而战，默默的守护，让你远离一切危机。To serve, to protect。 遇见你第一秒钟，瞬间凝结只是心跳的我，调着呼吸，压抑冲动，莫名其妙。 只要是你出现，热乎乎的思念缠绕我，全部沦陷，再无法从你身边逃跑。 狂热的刀一出鞘，划破那寂静的夜燃烧，深深的眼已锁定，贴身的接触，嘴角微笑。 将风的一瞬间，没犹豫的时间， 这是没有权利选择失败的世界。 就算让全世界都与我为敌，就算你对不起我，也不会放手。 什么机会？什么命运？ 我迎来的就为爱疯过那游戏，不用知晓一切有没有意义，不用你的同意，我都要出击。 什么位置？什么感情？ 欢迎来到这贴身高手的游戏。 傲上天际，开始寻找，是寻着躲在暗处回避爱情的你在逃。 贴身在你身边，正悄悄的出现。每当我选择出招，没有任何理由能够逃跑。 狂热的刀一出鞘，划破你平静的心燃烧。坚定的眼已锁定，预知着胜利，嘴角微笑。 交锋的一时间，没犹豫的时间， 这是没有权利选择逃避的世界。 就算让全世界都与我为敌， 就算你对不起我，也不会放手。 什么机会？ 我迎来的就为爱疯过那游戏， 不用知晓一切有没有意义， 不用你的同意，我都要出击。 什么位置？什么感情？ 欢迎来到这贴身高手的游戏。 爱情不是游戏，我要用尽全力让人窒息，也不能动摇，不能放弃。为爱我想指引，谁能保持距离？